往生善事，这是讲念佛往生的这些人。这一坛之前呢，莲花化身，跟六道里面舍身受身完全不一样啊！六道，人死之后，在没有投胎之前叫中阴啊。中阴身的时间一般呢都是49天啊，绝大多数都去投胎去了，有极少数他没有投胎啊。那是什么呢？执着舍不得这个身体，迷恋在身体上啊，变成什么呢？我们世俗里面讲叫守尸鬼，实际上是中阴啊。这个中阴呢，他就在他自己尸体旁边啊，埋葬的时候也在坟墓旁边，他不离开啊。有些居然2-3年还不离开啊，不知道身是假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一坛之前啊，一断气佛就把他接走了啊。他坐上莲花，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是莲花者，谢凡巧，凡是六道啊。这个身体，六道里头有个像小虫的壳一样啊，把这个东西摆脱了，谢是放下。那么莲花呢？莲花是安慧命的神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这一下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意思是说，以为六趣中一切众生，就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命中之后，中阴身现前啊，于此身中呢，依自身续业因缘，妄求世间父母，投身母腹，奉会之处，戒尘灼燃罪业之体，六道德的身相啊。啊，人道畜生道是我们看得见的啊。鬼道里头有胎神，有化神，胎男是化都有，地狱里头只有化神啊，没有太难事。地狱是极重罪业所变现的啊，所以六道这种舍身受身，何如往生之善事啊？何如怎么能够像念佛往生的这些善人，临终蒙佛接引，一弹指间呢，化身莲花之中， 今生安乐之故。这个不能比啊！啊，此莲花者，实实在在是修行人，这行人修行人，特谢凡夫最深的玄幽宫殿，这是比喻啊，永远摆脱掉。宫殿是什么？你喜欢居住的地方啊，太薄啊，啊，所以称之为子宫，把它比作就幽玄的宫殿。他要住在这个地方啊，错了。安养当人会命之玄妙。这是啊，安阳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莲花啊，是那个人慧命神妙的设置，他的居住修行的地方啊，这莲花化身上素语深表弥陀大愿，悲心至极，妙德难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88页，488页，第一行。我们前面学习到莲花化身啊，念老引用莲池大师《弥陀疏钞》里面的一段话，说明这个世间六道众生学报之后去投胎，都是误会不尽，哪有念佛人往生到净土？一弹指之间，莲花化身就往生了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这个莲花啊，第一行啊，从当中看起，此莲花者设为行人，行人是修行人，就念佛人 啊，妥协。我们现在讲放下，凡夫罪深，叫罪恶之深呢、啊。学有宫殿，这是比喻。六道众生脱身的时候，啊，这个投胎啊，在母亲子宫啊，玄有宫殿就是舍的子宫，啊，住在这个地方，啊，慢慢在这个地方长大成人，啊，怎么能比得上？底下一句说：“安阳当人会命之神妙实质。”这安极乐世界啊，当人是念佛的人，会命往生到极乐世界。神妙实质了，是指的莲花啊，这两个对比。非常清楚。下面是念老的话，这上面呢，俗语：深表弥陀大愿，悲心至极，妙德难思。啊，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是弥陀大愿的成就啊，那个地方没有胎生，没有卵生，没有色生，只有化生，而且是莲花化生啊。莲花代表界境啊，我们这个世间莲花根生在莲池泥土里头啊，泥土代表秽土啊，它的净是在水当中，水是清净的，表净土。花开在水上面，表示染净两边都放下了，是这个意思啊。莲花化身代表中道第一地啊，所以妙德难思。又大日经书十五卷说，如世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啊，世间人心目当中看到莲花啊，认为这是吉祥，他清净啊，他染净两边都不染，能悦苦众生啊，我们看到莲花都会生欢喜心。说净密藏中，这是密宗里头，业以大悲胎藏妙法莲花为最秘密吉祥啊，他也以大悲胎藏胎藏是佛教的术语，佛修大字典有简单的资料，我们记录在此地。胎藏 又曰华藏。为众生本具之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一切众生个个不无啊，人人皆有啊。这是说肉团心所具的菩提之理性。一般人都把这个心呢称日以为是心脏，啊，其实说心脏也没有说错，啊，现在科学认为呢，能够思考的是脑，不是心脏。啊，说脑也没说错。啊，为什么呢？整个身体构造啊，它是相通的。啊，所以真正理解它的意义，这个重要。实在讲呢，就是藏识、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在哪里？是在脑，还是在心脏？哪个地方也找不到。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让阿难去找心在哪里，但是你说用心呢，阿难也讲用心呢，佛也没有说他是真心是妄心，佛只说心在哪里。阿难找了七处都被佛否定了，啊，阿难惊慌了，啊，这回过头来向世尊请教，其实心在哪里？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离不开心，心是一切法的本体，离开体哪有现象？所以一切现象就是真心的。禅宗大彻大悟的人知道啊，啊，老和尚问他，啊，开悟了，啊，在哪里呀？悟什么样子啊？啊，真正通达的人，随念一法，老和尚点头。这个考试就通过。啊，真正彼此有默契，所以心是万法的本体，心在一切法里头。阿难问的七处都是，不能只在哪一处，处处皆是，无有一处不是。啊，现在我们明白了，科学家给我们证实。就是意念跟物质不能分开。我们看到科学报告，马上就想起到《心经》上所说的，啊，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任何一个现象，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通通离不开五蕴。我们从前以为五蕴是讲色身，五蕴的色法是我们的肉身，五蕴的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在妄心，并没讲错，但也没讲对。科学的报告跟法相中讲阿赖耶三悉相完全相应，三悉相第一个业相，科学家说的能量就是业相，它是个波动的现象。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所说的信息。就是受想行识。他有感受。他会想。他的感受会想不间断，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读了弥勒菩萨的报告，一弹指32亿8000年，也就一弹指的时间，他这个相续有320兆个念头相续，这叫心。行是行动不间断，是这个意思。识就是藏识。像资料库一样。所有的信息全在其中。哪些信息呢？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都在里头。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很有限的一部分知道，大部分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有障碍，有烦恼，有业障。烦恼是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造成障碍。业障呢，是我们造的业，造的善业不善业，有这两种东西把它障碍住了。所以信息虽然一条也没漏，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知道呢？只要我们把这两种障碍化解了，等于说把这个机器修复了，它就非常灵敏，就起作用了。这个修复就是把烦恼放下，业障化解掉，消业障断烦恼。我们自性里面的这个作用就完全恢复了。真心就现前了。真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呀。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自受用。 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胎藏呢是众生本具的慈悲心啊，因肉团心所具的菩提理性。以大悲之万恨而生长发育，犹如母胎内之子，故曰大悲胎藏。这大悲胎藏四个字的意思说出来了啊，胎藏是比喻啊，不是真的啊，用母胎胎藏啊，能孕育婴儿。这个地方讲呢，大悲能孕育菩萨了啊，把它比喻做胎藏。又说胎藏呢，为肉团心开敷之八业中胎之大日，此中胎之大日以大悲出生，无量诸尊垂普门之化用，故曰大悲之胎藏啊。这又一个说法，大悲胎藏啊，说肉团心，肉团心这是讲心脏啊，心脏八业中胎啊，把心脏比喻一个莲花，莲花有八个叶子，当中是莲台啊，莲台当中啊是大日，大日也是比喻，日是光明遍照啊，啊，比喻是智慧啊。那么从大悲心出生无尽诸尊垂普门的化用。这个无尽是指佛与法身大士啊，诸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加上妙觉四十二个位次啊，他们垂是上对下，救护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平等的慈悲，无缘的慈悲，叫普门化用，教化众生啊，这是自信的智慧与慈悲啊，这称之为大日大慈大悲啊，所以称它为大悲的胎藏，这个意思也很圆满。啊，所以密藏里的时候，也以大悲胎藏的妙法莲华为最秘密吉祥。这个秘密是神秘的意思啊，佛法里头没有秘密，秘密是不可告人的事情，佛法里头没有，佛法大公无私啊。为什么说的秘密？它太深了啊，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你像阿赖耶就是秘密，佛说的那么清楚，真正能懂的人有几个啊？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 对这一桩事情也是模模糊糊的，没搞清楚啊。啊，半信半疑。啊，确实，近代这些量子物理学家，他们这些研究报告，帮助我们明白了。啊，没有看这些报告啊，讲不圆呐，讲不透彻。啊，我们做学生学习的时候，老一代就是没法子讲清楚。啊，辩论个多少次也是枉然。得不到一个具体的结论呢。啊，科学的报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啊，就想到啊，法相讲的阿赖耶，80、50亿心数。啊，这一连起来的时候，啊，所发现的原来就是佛经上所说。啊，那么再看佛经的看的时候，看清楚了。他们的报告后面还有尾巴。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全明白了。啊，物质现象，物质没有，假的。啊，是意念纠缠产生的幻象。啊，这个我们马上把阿赖耶的境界相搞清楚了。啊，它是从转向变现出来的，这个清楚了。那转向见分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科学家没搞清楚。现象看到了，啊，这个意念是突然有的，但是立刻呢就不见了，消失了，速度非常快。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一个数字，1秒钟1600兆。啊，诸位想想，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不控制它？你没办法掌握它，啊，它的存在的时间就那么长，啊，所以它突然蹦出来，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啊，蹦出来马上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说得很好，如果是一个物质现象，或者一个精神现象，啊，单独的毫无意义。为什么？它生命速度太快了，就好比我们这个电影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放映，如果是一张，单独一张，毫无意义。单独一张在放映机里面，现在我们以前这个老的这个机器。啊，1秒钟24张，然后24分之1秒，啊，那一闪就过去了。你睁着眼睛看那个东西晃一下，里头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晓得有个东西又闪了一下，啊，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如果24张连在一起，1秒钟，嗯，看出来了，啊，也很快，1秒钟就完了，啊，能够有个概念，这单独一张毫无意义， 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秒，可能你个样子闪的样子我们都还没有觉察到，也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单独一个现象啊，必须众多现象纠缠在一起啊，扩下就是，这个才有意思啊，才能发觉它的存在，单独一个是不可能。啊，那么这种现象从哪里来的？没有原因，找不到原因。啊，佛法知道，它从业相里头来的。业相从哪里来的？业相是一念不觉，自性里面呢，那真的叫蹦出一个无明妄心，那就是阿赖耶。意念不觉，啊，出现一个阿赖耶，阿赖耶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叫他做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没有开始。啊，必须无数的这个不觉纠缠在一起，哎，它起作用了啊，在这个里头由业相变成转相，转相变成境界相啊，无论怎么变，一切相是一体。啊，科学发现了，所有现象好像有一个肉眼看不到，我们无法接触的一个网，无形的网。啊，这个网联系到整个宇宙。啊，科学家说，我们的身体是这个网里头的一分子，有能力接受这个宇宙网里头所有信息，而且自己这个网站的时候也能够发出信息。我们起心动念发出去了，我们这个肉身每一个细胞都是在那里发，速度是1秒钟1600兆都在发，如果它不发的话的时候，就像样就没有了，所以它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是佛在大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自信是真的，但是自信没有任何现象，能生一切现象。啊，慧能大师的报告虽然简单，说得很清楚。啊，前面的四句是把自信描绘出来了，自信的样子啊，第一个本自清净，第二个它不生不灭啊，本不生灭，第三个呢，它本自具足，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不缺， 第四个本无动摇。啊，这句话很重要。说明什么？说明自信本定，也就是自信不会妄动。自信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自信本定。幕后说能生万法啊，这个能生万法我们理解，他怎么会生万法？是众生有感，它自然有应啊，这是一个信息网嘛，整个宇宙是一个信息网，是一体啊，哪个地方往里动了信息它都知道啊，只要是有缘立刻就应啊，众生有感它就有应，没有感的时候他不现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因为他没有现象，所以你看不到他，你听不到他，你摸不到他，你也想不到他啊，我们这八个识统统圆不到，他就在面前，他根本没离开啊，这个是我们参考最近的科学报告啊，跟大乘经里头所说的一对比搞清楚了，对诸佛菩萨不能不佩服啊，诸佛菩萨怎么知道那么清楚，比科学家还厉害。那就像经中所说的这一桩事情就明心见性，为真方知啊，什么人能证得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证得了，在华严经上说，大乘经里面佛说破无明烦恼，破尘沙烦恼，破见识烦恼，你就见到了。啊，名称不一样，事实跟华严完全相同。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就见到了啊，你要不放下永远见不到，所以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执着是障碍啊，障碍去掉了真相大白。再接着看，一切加持法门之神，作此莲台也。这是胎藏妙法莲华了啊，这里有个名相加持，我们常常看到的啊，佛学大辞典也有一点资料，严密朝第二卷 言加持者，加为加披，这个字是个破音字，跟我们衣服披在身上那个披音相同，意思也相同啊，在这里不能念加倍啊，要用跳手变啊，古时候它是通用的。持呢为认知，认识自然的，自然而然啊，保持它。佛以上神力，加披认知现前大众，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都能见到的。那么佛所加持的人，这个人要修修行的功夫，也就是说这个人真正放下，放下为什么还要加持？放下肯定得到加持啊，这就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实际它是一个网络，是一个大网。啊，这个网里头任何一个点，一个网孔，这个信息整个网都知道。啊，它需要加持，这就是感。啊，诸佛如来加持，这就是因。啊，这最高是对化身菩萨的，就是经宗里面所说的寂光土加持十宝庄严土啊，寂光土里面是妙觉如来啊，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遍一切处，也翻作光明遍照。啊，它自然，啊，绝不是起心动念，啊，自然就有这种反应，就加持它，让它见到不思议的境界啊，被加持的人有相当的功夫，他才能感啊，以他修持的功德来感，佛才有应啊，得见如是不思议庄严境界。啊，这个境界是呢，见到佛身，见到佛土，啊，真见到，信心成就了，啊，真相信了，为什么见到了？那不是听人讲的，亲自见到的。啊，愿心就格外恳切了。啊，那么佛的这个加持，岂不就是戒淫吗？这不是临终的戒淫。啊，这对于一个修行人，对他的信心、愿心。加强了，他对于见佛往生决定不怀疑了。是既甚成佛意云，这又有一个加持的意思， 加持者，表如来大悲于众生信心。佛若之言呐、现众生心水越佳，行者心水能感佛热越迟。这个比喻很好，容易懂。啊，众生的心水，佛好比是太阳，这个影子现在池塘里的水里面。啊，众生的心水呢，就像池塘。啊，佛的这个把佛比作太阳了，这个影子现在众生心水当中，这个叫家。心者心水，这个心要干净啊，要不动啊。啊，日月的影它才能在里头现出来呀、啊。所以心者心水。能感佛热啊，如果他的这个水很脏，水很有波浪，那就不现不出这个太阳的影子，就现不出来了啊，那这就不能加了啊。可见的这个加持是双方都有条件的啊，这就讲缘了。双方有缘，佛没有办法加无缘的众生，无缘是他心不清净啊，他的心有染污，他的心在浮动，这就不能够感佛，就不能感佛，就没办法印啊，佛现在众生心，这叫家。众生的心要清净，要不动，这叫持。八十华严经第六卷说，佛所加持无有边啊，佛的加持没有起心动念。由此可知，众生之感呢，也没有起心动念，那个感就特别殊胜。啊，起心动念，心浮躁了。所以现在人麻烦在哪里？心浮气躁，不能感。啊，就是没有持啊。没有奉持啊，啊，佛热不能现，有没有家？有家，佛热是从来没有中断的，怪我们自己心水染污，心水起波浪，心浮气躁。如果我们的心是平静，心是清净的啊，你跟诸佛如来那个感应呢，不会中断的。常常有啊。啊，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在这个时间，在通灵的人很多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他的心清净，他的妄念很少，我们就知道他有感的能力。 他能见到一般人见不到的一些事情。如果他心浮气躁，他妄想很多，那他不可能有感应。那么他所知道的呢？现在有一些灵媒附体，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叫未必可靠。啊，这就是做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们的，真正预知的能力是要禅定。佛可以把过去未来的现象用他的神力突破时空界限，就在当下你就看到了。这是要定功啊，啊，得到加持啊，这种信息那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限量境界，啊，比量境界有时候很准确，有时候不准确，啊，那个就所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一切加持法门之身，作此莲台。念佛往生的人，真的是无量功德成就啊。我们看到好像他没修什么功德了啊，他就能往生了。往往啊，因此感到怀疑啊，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我们只看到眼前，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只要是念佛往生的，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往生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此地讲一切加持法门之身，这不是偶然的。世间确实没有偶然的事情啊！啊，过去生中修的，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分，不知道借着修而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恶业做得再多，可能他过去善根福德很厚啊，这一点恶业在他障碍不大了啊，一遇到缘分，他立刻就回头。啊，他能信，他能愿， 他肯念念佛，啊，句句佛号都是净念相继，这还得了吗？我们不如他了，我们天天在念，一天念一万声，抵不得他一声呐。他一声是净念呐，我们一万声是杂念呐。啊，他一闻，他不怀疑了。我们听了多年还半信半疑，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如他。所以他虽然错了一生，最后这个缘成熟的时候，他还是决定成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疑惑就化解了。啊，经典里面这种说法有理论依据，不是随便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只是一念迷，这一念错了，啊，才做许多卧室。但是一念觉了，他立刻就回头啊。我们没做事，没做卧室，但是还回不了头来，他一下就回头。啊，他这一回头，我们就赶不上他了。啊，我们细细想，这里头这个道理啊，并不很难懂。啊，这一切价值，一切诸佛如来的价值。啊，他做莲花了，可见极乐九品之莲，正显大日如来密意，具体皆是最深秘密迹象。啊，大日如来，这是密宗。本尊呢？啊，他是谁呢？显密不是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啊，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是一体的，没有分隔。任何宗教，他们所以信仰的、奉持的神明也好、上帝也好、啊真主也好，无论称什么名相，都是一体的化身。啊，就像日本过去中村康隆，啊，老和尚，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100岁。 啊，103岁时候过世，我跟他见过好像是3次面。啊，那几年在美国开了2次，在这个日本开2次会议，到日本我一定就看到老人家，很慈悲。第一次见面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讲得好啊，我们听了欢喜啊。我离开的时候，那一天离开，啊，他的大徒弟桥本，啊，送我出门，告诉我，他老和尚今天跟你说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啊，这个也说法应机呀。啊，老和尚知道我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联络宗教，啊，倡导世界宗教是一家。啊，老和尚跟我说这个话。啊，这是对的，没错。啊，确实是一家。啊，我们看底下这个资料，从佛教大辞典里头记录出来的。梵名，这印古印度梵文，梵名称为摩诃毗卢遮那。啊，摩诃。翻成中国意思是大的意思，毗卢遮那呢就是日。啊，显教里面称毗卢遮那佛，啊，华严经的教主啊。我们现在背后这一尊佛像就是毗卢遮那佛，华严三圣，啊，当中是毗卢遮那。旁边是文殊普贤，啊，华严三圣呐，啊，所以也翻为热，叫太阳，啊，摩诃是大，所以翻成中国意思大日。啊，《大日经书》第一卷，这是密宗最主要的一部经典。即除暗辨明之意也。啊，这就是大日的意思，除暗辨明，普遍的光明。啊，所以毗卢遮那也翻成遍一切处。然世间日，则别方分。方分是指空间。你看呢？若照其外呀，不能其内。明在一边，不知另外一边。啊，太阳照我们地球，照一半，那一半是夜晚，这一半是白天。啊，它不能遍照，大日不一样，大日是遍照。 啊，又唯在昼光不住夜呀。啊，白天太阳照到了，啊，夜晚日光照不到。如来智慧日光则不如是。啊，遍一切处处啊，作大照明矣。无有内外方分所昼夜之别啊，这些都没有。啊，又毗卢遮那遮，光明遍照之矣。谓之遍照如来。啊，所以大日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大日，显密是一，不是二啊。密是显之密数，显呢是密之显数。显密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华藏就是密言，密言就是华藏。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啊，如果学佛的人不懂，执着一边，起门户之见，就完全错了啊！啊，所以学，特别是学大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认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这是大乘的根本呐！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啊，经上常说，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呐、啊。啊，把众生说在前面的，佛在后头啊。生佛没有说佛生呢、啊。佛尊重一切众生，平等当中尊重一切众生，自己谦卑也。啊，尊重别人，把别人摆在前面，自己摆在后面。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永远学习谦卑。啊，不敢在别人前面。啊，我们走在别人后头。啊，这都是教化众生。每个人都能退一步，天下就太平了。所有一切争执就化解了。让别人就是让自己。啊，所以这个念老在此地做的总结，可见皆落九品之莲，正显大日如来的密意。啊，具体皆是最胜秘密吉祥。啊，秘密吉祥就是皆落世界。 下面是第二十五愿，天人离尽。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又章三愿，上面三愿从闻我名字到莫不致敬，是第二十五。人天啊，天人离尽愿，从若闻我名，下至诸根无缺，是第二十六底下这一段，一共有四句经文。闻名得福愿啊，再下呢，这是第二十七，修殊胜行愿，这一章有三愿，都是表闻名的功德。啊，这是先说这一章经文的大意。啊，上面第十八愿，生念必生，乃往生之真因，四十八愿之核心。啊，这个地方特别的提醒我们，往生的真因就是智持名号，为什么要支持名号？因为持名念佛能断烦恼，能消业障，能生净土啊，能见弥陀，道理就是的呀。你肯念佛，你肯定有信心有愿心，因为说你行动出现了真信法愿，不肯念，你有信有愿没有行动啊，有行动决定有信有愿啊，可见得持名重要啊。古德教导我们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很有道理啊，啊，说话造六道轮回的业，无论你是善还是恶，离不开六道轮回啊。啊，念阿弥陀佛啊，这也是一句话，能帮助你了生死、脱轮回、生净土，它不一样啊。为什么不念佛呢？ 啊，记住，念佛是往生的真因，是四十八愿的核心。第十九愿与二十这两愿，乃第十八愿之开光。把它脱光了。啊，二十一愿呢，专指具有续悟的众生，若能回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一切的往生，不跟我道啊！啊，这是总结前面几愿。啊，特别是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后面两句经文，善导大师的解释。讲得太好了啊！后面两句想往生的，生念必生的，后头说唯除污逆舍我，回谤正法。啊，很多人听了这两句，自己造业太重了，好了，我往生没指望了。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解释，因为无逆舍我回谤正法，是一切恶业里头最严重的，没有比这个再重的了。阿弥陀佛在此地劝导我们别造这个业啊，并不是一定说造了这个业不能摄受啊，你不能往生，不是这个意思啊。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啊，真正肯认错，肯忏悔啊，回头是岸，阿弥陀佛还是会摄受你，还是会接引你往生，这个开始不得了啊！让一切造作罪业的人呢，都有了希望了。啊，劝导大家改过自新了。啊，如果你不改过自新，那你肯定堕恶道。啊，你造的是地狱业。啊，纵然修了一点人天福报，你来生到人享人天福报，福报享完了，罪报福相来的时候，还是要受啊。唐太宗在世的时候修了不少福报啊，啊，死了时候迷惑颠倒，到畜生道去了啊，畜生死了以后回到人道啊，人道了一点余福享尽了，地狱业现前，堕地狱了啊！在地狱里头几百年的时间呢，啊，一直都在地狱 啊，这一次才出来。啊，这都是给我们实现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因果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够逃过因果报应的。啊，只有这一条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为什么你一定要懂得，你才有信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能帮你断烦恼，消业障。在所有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消业障、断烦恼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过于念阿弥陀佛。你不认识，你不知道啊！你要真正知道了，你就抓住这句佛号。啊，而且时间不会很长，念个一年两年，哎，他业障真消掉了，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哎，还剩下一点没关系，待业往生，真去了啊！啊，这个是无与伦比，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回一桩事情，我们遇到了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今天逢到了，你是这个多幸运啊！问题呢？问题怕我们认到了不认识，不识货，当面错过。那就叫真错了啊！啊，希望我们这一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要抓好，要真干呐！啊，经还是要听，还是要学，为什么呢？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啊，没有经教，怕我们的不善的习气太严重了。今天信了，明天又怀疑了。啊，只有在经教天天不间断熏习之下，把我们这个根熏习成坚定不拔啊，不再动摇，我们就决定得胜啊，信心十足啊。啊，所以二十一愿好啊，专指啊，具有许我的众生啊，过去生中造的恶业， 包括现前所造的恶业。我常说了，只要你一口气没断，你都有机会往生。这一口气断了，来不及了。在这一口气没断之前，真正悔过，承认自己的过错。真正悔改，求愿往生，弥陀慈悲，没有分别心，不会嫌弃你，你还是蒙弥陀本愿摄受，接引你往生啊。所以这个里头几句经文要记住，若能回顾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跟随阿弥陀佛，要一心转念，那一切得生。不跟我斗，不跟我的人，你这个恶业消掉了，完全从念佛功德里头消掉的。第二十三愿，在专职妇女，文明尽心，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在命中转难，往生极乐。上面这几愿，通通是文明发心得生净土，是为得一种之上者。这个文明得的利益了，这是上等的利益。那么这一章呢，这是显文明呢得的是少许的利益，下者。这下者什么？他往生不了。我们看这一愿里头没有说往生。得到什么好处呢？诸天世人莫不知见，大家对你恭敬，得这个利益，这不是得往生。我们接着看下面文，今章这一章，在贤妻下者，该众生根器不一了。故文明之信要发心也不易，或因大心没坚固，或因信愿不深，或以持念不专，是以未能全弃弥陀十念必生之大愿。跟阿弥陀佛十念必生的大愿呢，不相应呢。这是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老师常说，他不说别人，说我们自己练舍。都是念佛人，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 老人常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啊。十万人，那就有三五十个啊。我离开台中，台中念有五十万人，那往生的也有两三百人呢。台中念是功德不可思议。啊，这是老师教化的成就。为什么不能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也不漏，理上决定讲得通啊，事实上呢，这原因此地说出来了啊，闻阿弥陀佛名，听无量寿经、弥陀经，大家的信要发心不一样，真发心的成就了，没发心的不成就。为什么没发心？亲情放不下，世间的语言放不下，他不能往生了。啊，经教没有真正听懂，所以一知半解，啊，不能产生坚固的信心。那么何因呢？大心未坚，是发了心坚不坚固，常常退转。啊，遇到世缘大心就不见了，啊，往生的念头就没有了。或因性缘不深，啊，都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啊，看到喜欢的手舞足蹈啊，看到不高兴的啊就要批评啊，就要教训啊，这都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呀。啊，李老师对于这些莲友们知道的很清楚啊。说不说呢？不说了。为什么不说呢？说了没用啊，他不听啊，他做不到啊。这就是烦恼习气太重，大心性愿不坚固，就这么问题。啊，我在台中我感觉到很遗憾。啊，什么原因呢？老师讲经太少了，一个星期讲一次。如果老师天天讲，我想台中往生的不止三五百人，三五千人都可能。 啊，甚至于上万人。大慈菩萨讲过，如果度一万人到极乐世界，好，那他就是阿弥陀，那功德太大了。啊，能不能呢？真能。老师如果只搞一个连续，不再搞其他的，专心搞一个单位，啊，他心是定的，他不乱。啊，每一天讲经，天天劝导大家，密切熏修，人心就定了，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啊，讲堂里面，啊，不要多了，每一天两个小时讲经，啊，十个小时念佛，办得到不是办不到啊。老师往生，我这言一，就是他老人家往生那一天。定做的，不用红色，用这个颜色。现在用这个颜色很普遍了。啊，我在李老师之前，大地衣也是红色的，啊，穿黄色的海青。老师过世之后，我改了，啊。我用灰色的海青，用这一件衣，啊，老师往生在莲社，莲有600人，啊，大殿里头铺的蒲团600口。49天，日夜不断。600人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个人怎么念49天呢？外面的人很多，看到哪一个蒲团人离开了，这个人就到那去，坐到去先念去。啊，49天蒲团里都没有空的，只要有人离开了，就马上候补进来了。在台湾是盛况空前呐，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全是自动的呀，晚上不睡觉在那等着啊，看哪个地方有空位置啊，赶快去补啊。啊，我看了很感动。啊，这些人对老师做到了知恩报恩呐！啊，老师走了之后，想到老师的教训，我们要真干，不真干。对不起他老人家。啊，所以这几句我们读了，深深感到警惕，啊，何以持念不转？这一句话就是。学习不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啊，不专，这个都是往生的障碍啊，跟阿弥陀佛第18愿不相应啊，故当时未能了脱生死，这样学佛 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一定是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啊，那这一生虽然不能往生呢，确实是断恶修善的。啊，来生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享福，就怕迷惑，要遇不到殊胜殊胜的缘分，就迷了。那越迷越深，麻烦就大了。说今能获福，于现在即未来。现在是这一生。未来是来世，啊，来世肯定得人天福报，啊，故获利未能如前之所愿，啊，前面从十八到前到第二十四，这几愿殊胜的利益，你没有得到啊。啊，念老这一段呢，文这个注解放在此地也好啊，特别提醒我们啊，后面再告诉我们二十五愿，看第二十五愿，修菩萨恨，为六度万恨，是乃广修众善者啊，本经三辈往生皆云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该发心诸善众往，持名是万恨之首，确此往生正因，虽行众善，在广而不断，薄而未尽，为其弥陀本愿，难于今生现证，故为受人天离经而已。我们想想，这错了。想想这些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毛病？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些毛病，要赶紧改过，啊，如果不改，那就是修人天福报去了。人天福报，如果我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叫什么？叫恶作剧。你们想想，对不对？在六道里头，恶作剧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干这个傻事了，赶快回头。啊，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啊，李老师，我深深感到遗憾的，他没有天天讲经。他的精神体力非常好啊，这是修得的啊，修行有功夫啊。 啊，日中一时，生活非常简单，啊，那么大的工作量，啊，其实他那个工作量是可以把它减轻的，啊，搞的事业太多。啊，什么事情都要过问。啊，所以用心不转了。啊，如果专心教学，培养底下一代，不但佛门的，连传统文化的人才济济呀。啊，所以做事我看了明白了，事情不要在一个人手上做，交给下一代去，让他们去做，啊，好好的着重于培养人才，这个重要比什么都重要。所谓人能弘道啊，非道弘人啊。今天在这个世界，甚至于许多宗教我认识的啊，几乎都把培养人才这桩事情疏忽了啊，不是不知道重要，就是没有真肯干。那我们老一代的法师也是常常口里说到了培养人才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干这个事情。啊，有这个认知啊，但认识不深。啊，用心不进去。啊，现在越来越困难了。啊，如果没有后继的人才，佛法就会断灭了。啊，肯定会断灭。啊，佛法如是，这世界上其他宗教也面临同样的危机。甚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啊，这才是今天头等大事啊。我们要全心全力啊，特别是年轻同学，一定要有使命感。古人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大圣大贤的事业。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落实呢？用教学啊，做一个好教员，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他不出家继承王位，他把王位舍弃掉，去当一名职业老师。 所以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它是私道，它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一生现身说法，做一个非常负责的教师啊，而且是义务教学，不收学费也。对于学生一律平等，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啊，过同样的生活方式，圆满突破。啊，释迦30岁开悟，79岁圆寂，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一直到圆寂49年没有间断。模范老师啊，圣贤事业要用这个方式，才能够永远沉传下去。啊，孔夫子当年在世，教学只有5年呢。啊，夫子学成，大概跟释迦差不多。我们在《论语》里头读到，孔子授吾有志于学，32立。啊，释迦牟尼佛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啊，他离开家庭去求学，求学12年，啊，到30岁。啊，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都曾经去学过，去涉猎过。啊，30岁这一年，他放弃广学多闻，啊，放弃这个念头。采取一门深入，啊，修更深层的禅定，大彻大悟，啊，过去学习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彻悟之后啊，全部解决了。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再开始教学，啊，一直教到往生。给后世弟子做了真实的榜样。啊，师道哪有不教学的道理？啊，李老师是在家居士，他有职业，他有工作，用他公余的时间来推动佛陀教育。啊，他的一生做得很好，很如法，在家佛弟子。如果是出家的， 寺院就是学校啊，寺院讲经教学不可以中断的，哪个学校可以不上课的呢？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寺院庵堂应该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每一天教学不能中断。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星期天，没有放假的。啊，每年只有一个下岸居，下岸居是教育。啊，下岸居把他已经有成就的学生，啊，平常四面八方教学。下岸居通通叫回来，啊，召回来就再教育。我们现在讲进修教育，提升这些老师自己的德行、学问、智慧，提升自己。啊，岸居结束之后再出去教。啊，年年有三个月清净。释迦牟尼佛提升，这个制度好啊！啊，教学相长啊，永远不中断呐！啊，所以下岸居是这个意思啊！啊，下岸居是雨季，出去托钵都不方便，就不出去了。啊，岸居在一处。啊，接受信徒的供养，啊，从早到晚都上课，啊，早晚课不是像现在上殿，早晚是修殿，对，修禅殿，啊，出来听讲经。研究讨论就是落定啊，这是世尊当年在世的状况我们应当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489页，489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啊，从第二句看起。以上皆因闻名发心，得生净土。 是为得一中之上者，闻名发心，就要认真念佛。这一生当中啊，决定得生净土，这就是得最上的利益。无量劫来，我们都在生死轮回当中，没有办法出去。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无论什么样的根基，即使造作无逆失误，回谤佛法，只要忏悔，只要认错，都能往生啊。所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造作罪孽的众生啊，往生净土，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一生就近成佛啊，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啊，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机会很不容易得到。那么再接着说经章这一章，就第二十五愿。第二十五愿贤其下者，就殊胜往生的利益他得不到，这一生遇到了也学这个法门，最后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呢？这里都说了几种，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实际上原因很多，说不尽的。第一个是根器不一啊，众生的根器不相同，这是过去生中善根厚薄不一样啊，善根厚的深厚的，听了之后他就真信，信心不逆啊，他不会改变，这一生成功了。善根薄的人听了之后也信，信心不坚固啊，半信半疑啊，那这样子呢，这一生当中未必能往生。所以下面说故文明指信，要是爱好喜欢啊，发心呢也不一样善导大师所谓万修万人去那是善根好的人啊，听了之后他不怀疑，他真信，他真念，万修万人去啊。啊，如果有怀疑，信心不坚定，就未必能往生。啊，对这个法门虽然喜欢，可是其他的法门他更喜欢。佛法欢喜，世法也欢喜啊，这就不一定了。何因大心未坚？大心是信心、愿心、念佛的心不坚固，或者是信愿不深啊。专门讲对这个法门的信心 啊，信心是比什么都重要。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呢，我们中国老祖宗就把信，信是五德里头的一个，把它放在基础上，叫信德。啊，从信德才生上面的仁义礼智，才生这个四德。如果信德没有了，这个仁义礼智全都没有了。啊，佛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是大道的根源，功德之母，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也就是说，信能生一切功德。你看这个字多重要啊！如果信愿不生，对于这一生往生呢，就非常困难。啊，信心不深呢，那个愿心就不切。啊，念佛就很随便。啊，不是专心念，不是真想去。啊，这是念佛人这一生当中啊，没有能够往生真正原因。啊，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有这个毛病，就要提高警觉性。啊，自己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极乐世界要不要去？啊，真要去，就把这些毛病啊统统改掉。啊，要把念佛呢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啊，什么事情都可以马虎，这个事情不可以。念佛要认真，啊，这才能决定得生。说或疑啊，持念不专。啊，我们念佛，念念呢忘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忘掉了，杂念起来了。这些情形都是一般念佛人都常常有的。在这些地方没有高度的警觉，往往这一生的机会就错过了。啊，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是以未能全其弥陀生念必生之大愿，这就是第十八愿。我们修净土跟十八愿的精神，跟十八愿的原则，不相应。啊，那么虽然这一生跟净土结的缘，这一生不能往生，故当时未能了脱生死。啊，就当时这一生当中啊，没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生死就是轮回。嗯，今能获福于现在及来生。这一生、来生这两生。祸福第三生就靠不住了。啊，如果这两生不断卧修善，第三生可能就到卧道去了。这就说明六道众生决定在三善道的时间短， 在三恶道的时间长，过获利，利是利益，这一类的人念佛得到的利益不如前面所愿，前面18、19、20，21、22这几愿获得利益多大，都能往生。这一段文很要紧，念老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让我们认真去反省，下面呢就跟我们介绍这一愿的大意了。第25愿，人天离尽，这个里面有说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菩萨行为六度万恒，这个万就是大乘菩萨常说的84000细心，这叫万行。行在古时候念去神，念恨。念去神就当动词用，念行当名词用。真的要有行动啊。84000。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做到究竟微细处，就变成84000菩萨行。是乃广修众善者，众善。善有善果，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果报是人天福报，真修大福报啊。本经三辈往生，戒云发菩提心，业相转念，该发心诸善种王，持名呢是万恒之首，确实往心往生正因，虽行众善，广而不转，过而未尽。这话说得好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你看学佛的有大富大贵，大贵的是国家领导人，我们在国外接触的见到啊，虔诚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日本的神道教徒，修复啊，大富的拥有千亿万亿的财富，也拜佛也念经，也求生净土， 啊，或者是信仰其他宗教，能不能升天堂？可能。但是那个佛想尽了之后啊，恶业的果报现前了。佛经上讲三世愿，第一世愿修福，第二世享福，享福就把修福忘掉了，就造业了。啊，造的业重，造的业多，恶业，啊，造的善业少，善业的力量薄，啊，再下一世三途去了。恶业的力量强啊！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啊，我们要细心观察清楚。啊，那换一句话说，六道无论是三善道是三恶道，都不是理想的地方。啊，都不是真正好地方。啊，里面的问题很多，副作用很大。啊，这些地方真的比不上四圣法界。但是四圣法界很辛苦，修行很辛苦，时间很长。才能够了生死，出十法界。轮回出了，十法界没出啊，你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啊，多长的时间才能出去？每个人不一定。啊，这是每个人根器不一。每个人善根不同，每个人语言不一样。啊，总而言之，都要相当长的时间。啊，我们今天遇到的，是这一生当中就能够解决问题，了生死，出轮回啊。这个法门号称为当生成就的佛法。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有没有感触呢？一般人是平常心看过，没有感触。啊，什么人有感触呢？受过极大苦难的人。哎呀，听到这个法门，那这还得了啊。他有感触。他很重视。啊，没有受过苦难的人呢，这心发不起来。啊，所以大苦大难呢，往往把人的菩提心激发出来了。啊，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念佛，修净土。啊，疏忽了，真是像这个文里面所说的。啊，我们这一生学习，广而不专，什么都想学，博而未精， 为其弥陀本愿，难于今生现证。啊，这一生不能往生，但它有好处，为受人天礼敬而已。啊，你是个善人，你是个好人，啊，受到许多人尊敬、赞叹，乃至于供养。这种小福报我们常常看到的。啊，修福还得有善根，没有善根的人想修福修不到。啊，佛门讲种福田呢，这个比喻非常好啊。那个田是不是真的福田？真的福田你种了福了，如果是假的福田，你种下去了，将来什么都收不到。这是什么？你没有智慧，你不认识福田。啊，你有机会种福田呢，福田当面错过。啊，所以佛法重智慧不重福报啊。啊，智慧太重要了，福报再大解决不了问题。这是自己的无始劫来生死大事。啊，一定要靠智慧。这一遍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第二十六，闻名得福，跟二十五啊差不多，没能往生啊，得福报啊，啊，这是闻名得的小利益了。看，若闻我名。受宗之后啊，生尊贵家，啊，富贵人家，诸根无缺，啊，念了一辈子佛，得这个果报。大论语，生刹利，有势力，啊，刹利说，皇族。这是贵也。生婆罗门家呢，有智慧。啊，婆罗门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专家学者。啊，多半也是一生教学。啊，在印度有婆罗门教，就是婆罗门的教育。生居士家呢为大富，故能利益众生啊。啊，有钱有势。做好事容易啊，能修福报。又会书曰：生下贱家，受事轻慢，利己不广。啊，利是利益众生，济是救济苦难。可以修一点小福，大福难呐。如果是贵族，如果是大富，他做起来就容易了。啊，诸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啊，六根不缺，就是六根都健康，都正常。啊，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得到的习惯了，不以为然。如果我们的六根缺少一个，就知道苦啊！啊，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啊，鼻不知道香臭，舌不知道苦甜，这样的人在这个世间到处都能看到啊！啊，这是什么呢？不善业所造成的。啊，一般说不知道调理身体，吃东西吃坏了，时间长了，累积就成为病态。啊，这些病态不好治疗啊！啊，没有遇到好的大夫，不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啊，我认识朋友当中，印尼前总统瓦西德真是个好人呐，心地善良，人有智慧，很聪明，反应很快。啊，非常可惜呢，眼睛瞎了，啊，双眼失明。啊，我陪同他访问北京，中国对他的待遇不错，以国家元首级来接待他。啊，我替他找了个中医刘银洲大夫给他诊断，给他看了，啊，知道他这个失明最初发起的时候并不是很严重，啊，是糖尿病引发的。啊，他说如果他在三年之内中药可以把它调治好，啊，他能够恢复，能见，可惜时间太长了，啊，20多年了。啊，用药物给他调理，他也肯吃，中药糖药，告诉我有一点效。啊，但是他不能够支持，经常在国际上旅行，带的中药煎药就非常不方便。啊，所以不能长期啊去服药。这个都是障缘呢， 啊，他做总统的时间不长，这一年多就下来了，原因就是赦免。啊，虔诚的回教徒啊，生长在爪哇，爪哇的回教是郑和传过去的，所以这个伊斯兰教这一派非常温和。啊，它里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啊，这个这一支这一派，他们重视伦常。啊，无伦无常，他非常重视。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郑和我们知道，他一生信奉的是两个宗教，他自己出生的家庭是伊斯兰教，以后长大他工作啊，他的领导是永乐大帝，永乐大帝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也就拜佛了。啊，他还刻过大藏经。啊，可见的他对佛教懂，他认真学过。啊，所以他将伊斯兰教传到爪哇。南洋都受他的影响。所以六根呢，健全呢，是福报啊。第27，修书生行愿，经文只有一句，常修书生梵痕，后面是这三愿的总结，若不尔者，不取成就。啊，这第27愿叫梵行，梵是清净的意思。梵行，清净无欲之行，断淫欲诸天，皆名为梵天。如梵天断淫欲之行，曰梵行。天道，佛经上讲得很详细。啊，大别为26层呐。26层，下面6层叫欲界天。欲界天上去，4禅天，一共18层。啊，4禅称为梵天。啊，再上去呢，4空天4层，总共28层。啊，4禅，初禅3层天，2禅3层， 三禅三层，这就是旧层。第四禅呢，它有旧层。啊，普通的天三层，还有一层特别的，叫无，不是，无想天。啊，修无想定成就的也是生得第四禅，就是无想天。啊，另外五层呢，是小乘圣者在那里修行的，就是三苦、阿那含。根立的这五层，任何一层里面修成都证阿罗汉。根器钝的五层要一层一层的去修，时间就长了啊，证阿罗汉苦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但是顿根的无不还天，一层一层修，修完之后生四空天啊，也是一层一层向上提升啊，提升到最后就脱离六道轮回。啊，生到四圣法界声闻啊，四圣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四层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包括二十八层天，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世尊有十宝庄严土啊，当然也有长吉光土凡夫修行的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一步一步向上提升，达到究竟圆满。啊，清净无欲，放在菩萨修行之首，啊，第一个条件呢，难怪六祖大师见性，你看他的报告，第一个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在我们这个经的经体上讲到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五个字，第一个也是清净啊，第二个是平等，第三个是觉悟啊，这清净多重要啊。清净从哪里修呢？从生活当中修，从处事待人接物境界里面修。 修真正的清净心，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为什么？无时界来习气太深了，大乘教里面教导我们借思练心，这真修行。它不像小乘，小乘是原理啊，财色名食睡原理，所以小乘戒非常严格啊。大乘戒呢，不是讲的原理，即是练心啊，事是假的，事不重要，念头重要。你要没有这个贪嗔痴慢无欲六尘七情无欲，没有这个念头，真成就了啊！啊，道理在此地呀。啊，法门虽然多，啊，八万四千法门。修到最后，要进涅槃城了。涅槃城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本经上讲的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一般说的涅槃城。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我们的明心见性。将要进入明心见性，只有三个门。你看，无量无边法门，到最后就变成三门。这个三门就是觉真经啊，三规就是说的这三门啊。东方教学跟西方真不一样啊！你想学了，一进门。就把目的地告诉你啊，觉真经。无论走哪一个门，你都进去了啊，进去呢统统一样平等的，都成佛了啊。你看你从哪个门进啊，觉门真的要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人呢，这个路走不通啊。像释迦牟尼佛上上根人，菩提树下打坐，他就能大彻大悟。在中国呢，慧能大师是个代表，上上根人。这个不是学得来的，人家有这份天分呢。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天分也是多生多劫修集而来的啊，不是偶然的我们修行的功夫不如啊，我们只看到人家成就的果的这一面，他修因那一面没看见。啊，那不是这一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没看到。啊，就像我们看个年轻人，哦，他今天博士毕业，拿到博士学位了。啊，看得非常欢喜， 没有看到他以前念小学、中学、大学那么多年的辛苦才拿到啊。你所看到的这两三个小时啊，你没有看到过去几十年的辛苦啊。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释迦慧能大师并不稀奇。啊，我们所看到的是他拿学位。啊，那我们过去没有他这样修行功夫，啊，他这个路就不能走，走不通的。啊，可是我们遇到净宗法门呢，虽然过去差一点，也能够赶上他。啊，这是不可思议啊。净宗法门真难信啊。没人相信。啊，这个法门确实能让我们这一生成就。啊，不信呢，他跟这个法门就没缘了。啊，但是不管学哪个法门，哪个宗派，这个清净心、平等心是大乘佛法的基础，一定要修啊。修清净啊，没有染污啊，一片慈悲。修平等呢，没有高下了，一切都能够圆融，都能够包容。啊，可以帮助我回到真心。为什么？真心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现在的心很小，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啊，那夫妻两个结婚了，没几天他闹离婚了，那什么原因呢？不能包容啊，那心量太小啊。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太多太多了。啊，现在大家把结婚也不当一回事了，随随便便的。为什么呢？可以上午结婚，下午就可以离婚。简直叫儿戏呀！啊，那么社会动乱呢？这是根本的原因。啊，中国古代对这个婚姻之礼非常繁琐。啊，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没有别的，就是叫这两个人。哎，以后无论遭遇到什么都不能够离婚。啊，所以礼节之隆重啊。啊，在五种礼啊，在其他四种之上啊，婚礼是最隆重的，最繁琐的。啊，就是要认真，不可以当作儿戏。啊，一定要负起责任起来。啊，婚最大的一桩事情，就是要培养下一代呀。 把下一代培养成圣人，成贤人。啊，这是结婚唯一的使命啊。祖宗对你是这个期望啊，父母对你也是这个期望啊，社会大众亦复如是啊。啊，这不是儿戏啊，所以修行一定把清净摆在第一啊，无欲，这个欲扩大就是贪欲，对于名闻利养的欲望，对于五欲六尘的欲望啊，一定要放下。放下，好啊。放下什么？放下得大智慧、大福报。嗯，很多人不相信啊。啊，古人讲的话有道理，叫量大福大。哎，你放下，你才肯帮助别人。你帮助别人，别人就帮助你。啊，得大众帮助啊，这个福报是最大了。啊，你拥有亿万财产，啊，一个灾难来全没有了，你怎么办？你拥有很多人的爱护，很多人的这个帮助你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啊，你要什么都不缺乏。这个叫大福报啊，啊，特别在严重灾难的时候，你看出来，你看哪个有福，哪个没有福。啊，那个大富翁在苦难里头，没人送东西给他吃，痛饿死。啊，这个没有福报的人，心量很大，常常乐意帮助人，哎，他有困难，许多人帮助他。啊，所以要善布施佛教我们不要积财，经上讲得很清楚，积财伤道啊，道就没有了啊，不可以积财。啊，有能力尽量去帮助别人。啊，从哪里做起呢？从邻近、邻居。啊，逐渐逐渐向外扩展。要这样做法。我移民到澳洲，住在图文巴。啊，建立一个小道场。这个小道场原来是基督教堂。啊，他卖，我们买过来了，重新整修一下。整修完全不破坏它的原样子。啊，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一定保存，一点都不要改变。啊，里面梁柱坏掉了，重新换，换还找他原来的那个木头，他是用什么树的木头，还找一样的。他油漆的什么颜色，我们也照他的颜色，焕然一新。当地人民看到欢喜啊！啊，保存他们的文化，只换一样东西，教堂当中的十字架。拉下来换成阿弥陀佛，就换的一样，其他通通都没换。 啊，而且他们的节庆呢，我们都做。啊，因为原来是基督教嘛。啊，圣诞节我们也过。我们跟他原来完全一样。啊，用他们的这个规矩来做。当地老百姓欢喜。啊，我们首先布施，请他们吃饭。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三条街，靠近我们不太远，大概是100-200公尺这个范围。啊，我们常常吃的东西多的时候分给大家。啊，这近邻呢要慢慢向外扩张，现在扩张都到了整个城市。啊，这个小城居民大概10万人，我们的小道场非常出名。在图文巴大家都常说，图文巴的人知道两桩事情。第一桩事情，9月花季花车游行，它是花城，全世界喜欢看花的人都会到图文巴来看花。第二个呢，知道有净宗学院。啊，每个人都知道净宗学院在哪里，所以你要再去问路啊，无论问什么人，他都会告诉你这个路怎么走法，都知道。啊，我们帮助他，他帮助我们，啊，我们常常送东西给他们吃，啊，他们也常常送东西给我们。和睦相处啊，啊，在澳洲我们居住的环境非常欢喜，啊，我们跟政府的关系处得好，跟当地群众关系处得非常好，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没障碍啊。啊，所以慈悲这个爱一定要从近慢慢发展到远方。啊，中国老祖宗懂得这个道理。啊，提倡父子有亲。啊，这是亲爱的原始点。啊，教育就是从这里建立的。啊，教育的宗旨就是希望这个爱一生永远保持，不会变质。啊，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希望这个爱能够发扬光大。啊，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家族，然后爱邻居，啊，邻里乡党，爱社会，爱族群，爱国家，最后《弟子规》上讲的，凡是人皆须爱。佛法呢，并不反对。大乘佛法在事上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在理上比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要殊胜。在这个环境里面培养清净心，这个高了，吉祥理想，吉事而真， 啊，这个就是佛法到中国来，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意思就在此地。啊，佛法没有妨害你们日常生活，一点都不妨碍。啊，而且欢喜。啊，那么把佛法的精神注入到本土文化，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图文吧人口不多，面积很大。啊，市区里面每一户它的土地标准面积是10000尺。啊，标准的面积。所以每一个家庭都有前后院子。啊，他建房子要不了那么大嘛。建房子有2000尺、3000尺就够了。就够用了。他土地有10000尺。所以前后都是院子。啊，我们前面院子种树，后面院子种菜，做菜园。啊，种水果树。啊，宗教很多。有10几个宗教。啊，10几个宗教我们团结成一家。彼此都互相往来。啊，大家相处得很好啊。没有排斥。啊，没有说我的宗教比你宗教好，没有，大家平等，完全一样的，啊，无论修哪个宗教都可以到天堂，啊，一点都不排斥，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而且互相学习教育，我们在那做了10年功夫啊，10年团结人民，2年团结宗教，啊，可以做成一个世界模范城市，和谐示范的城市，啊，我都劝导这些宗教领导人，大家努力。啊，我教给他们的方法，一定要互相学习宗教的经典。啊，单单是朋友还不够，要深入了解。求同存异，啊，相同的大家努力来做，不相同的放在一边，啊，让我们慢慢提升，哎，进一步啊，那个不同的也会同了，有更高的境界就能看到了，啊，不要辩论，不要去争执。啊，我希望各个不同的宗教每4个月举行一次宗教学习分享。啊，我们自己学习提升自己境界，啊，跟你在那里教的这些信徒，啊，你有些成绩来报告， 啊，每四个月举行一次。啊，我说做一年，如果一年做得很成功，啊，我会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啊，每一天把我们各个宗教、不同宗教学习的嘛，都用在这个电台的时候播出去，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啊，这个是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区，让全世界看到，让全世界的人到图文巴来观光、旅游、考察、学习。它就会变成世界名城了。啊，那就很有机会呀，在联合国去做报告啊，啊，非常有意思。而这些宗教领袖对我这个想法看法都非常欢喜，啊，我相信他能做得成功，啊，非常有意义，啊，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要带头。凡事起头难，啊，真有这个人带头做出来了，你不能不相信。啊，这个地区是全世界不同族群移民到这个地方来的，啊，能这样和睦，像一家人一样。啊，我们都把它做出来，所以那个宗教经典不是念的，不是讲的，是要做的。啊，讲清楚，讲明白，一定要把它做到。啊，那这样就宗教对于社会贡献就大了。啊，它不是迷信呐，带给社会安定和平。真正化解冲突，啊，解除一切的争论，所以这个欲范围很大，啊，所以欲望不单单是淫欲。我们看下面文，法华家乡所曰：有人也，通取一切戒为烦恨，别名呢断淫为烦恨。下面还有一句，故大品曰，这大品般若，淫欲障生梵天，何况菩提。啊，这就说是一切欲望里头淫欲最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淫欲不断，不能生梵天。六道里头啊，你活动的范围是个小圈圈，欲界。啊，欲界是最小的圈圈。啊，比欲界大的是色界天，更大的是无色界天。啊，你只能在小圈圈活动，不能在六道的大圈圈活动，这亏就吃大了。啊，所以 把这个凡性称为断淫也有道理，淫都能断，还有什么不能断的？就跟当年翻经的这些法师啊，中国人最忌讳的就耻辱，杀头没关系，是可杀不可辱，把辱看得非常重。所以翻经的法师把人下面加个辱，这意思是辱要能忍，什么都能忍，没有一样不能忍的了。啊，淫要能断，所有一切欲望统统可以断。啊，没有一样不能断。啊，这个我们张家大师教我们放下了，首先放下这一桩事。然后其他的放下都容易了，放下见思烦恼，放下尘沙烦恼，放下无明烦恼，这人就成佛了，圆满的回归自性。以上皆以利欲为烦恨，但另有深意，以证涅槃之万恨为反省。啊，这个是反省的深意。啊，断淫欲是反省的潜意。啊，它有更深的意思，如《法华加祥疏》，凡心之相，凡名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行就是万恨，道大涅槃也。这个意思就深了。啊，那么这个清净是指谁呢？是指如来。最低的果位，华严圆教初诸菩萨。啊，圆教初诸菩萨了，就是修万恨到大涅槃，他到了。啊，只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习气是没有方法断的。啊，只是不要去理会它，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在这个境界里头，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那还修什么方法？不能修了。要有修，不就又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退转了，是不起心不动念是到了极限的，但是有习气啊，这个习气随他去吧，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多长的时间呢？在经上告诉我们，三大二僧祇劫。所以三大二僧祇劫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也称之为无量寿，有量的无量。啊，可是有量的无量，它直接就通无量的无量。啊，三大阿僧祇劫到了，无明习气全没有了，它就是妙觉如来了。 啊，妙觉不住暴徒了，这暴徒就没有了，住长寂光了。啊，长寂光里面只有一个位置，就是妙觉。啊，十报庄严图里面有41个位置，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些人住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里面的修行，大乘教里常说的，无功用道。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他修不修行呢？修，他修什么？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有应，应就是应化，他有应化身，就现身。啊，正是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所说的，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缘就是众生的感。啊，只要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啊，众生之感无量啊，他的因啊也是无量。众生有感是有心。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啊，佛印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就能把这些众生问题全解决了。妙啊，真是妙啊！啊，真正不可思议。下面引《大日经书》第17，啊，17卷。凡为涅槃。凡心为修凡心者名，修凡心的人称得做凡心，居大涅槃啊，居是真的大涅槃名凡。上二经书皆为到大涅槃之心为凡心，是则凡心之深意不局限于持戒与端淫而已。啊，那么限于持戒与端淫，这是凡心的第一步。凡心从哪里学习？从这学习，但是不是止于这个。他最终极的目的是大般涅槃，换一句话说就是妙觉如来，是究竟圆满的凡心啊，这个要懂得。经愿文曰，殊胜凡心，因坚持而已啊，殊胜呢，前后两个意思统统有啊，这因坚持而已，该断除淫欲，立佛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皆去向大般涅槃，根本法轮之妙心也。 啊，这个地方这几句话，把修行怎么个修法全都说出来了。啊，断除淫欲是断烦恼，这是烦恼的根，把烦恼的根拔掉了，枝枝叶叶自然就枯死了。礼佛念佛是修集众善呐，也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一切法门不离沉静。礼佛念佛就是修沉静，沉静展开就是无量法门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净宗唯一的妙法，让我们能在一生当中圆满啊，这是其他法门没有法子的，做不到的啊。发菩提心就是对于净宗法门，对于西方净土，对于阿弥陀佛，第一个真心不疑，第二个真想往生。往生去干什么？第三是见佛闻法。我到极乐世界目标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听他老人家讲经说法，我在他麾下决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老师好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清净诸佛比不上清净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个心定了，不再改变了，我们的方向定了，西方目标定了，极乐世界啊，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理由定了，清净弥陀，闻法真苦，所以这个就是去向大涅槃根本法轮之妙显，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闻佛名，即具如是功德，足证佛号，名具万德。这个要记住啊，我们要修万德，怎么修法？华严菩萨修六度万行，净宗行人只要信愿持名，就把菩萨的 万德了，全部包括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个事实真相要深深的明了啊，我们的信心坚定了，愿心不再动摇了啊，这一生当中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什么都别牵挂，连自己身体纵然有重病不要牵挂，没事，我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再重的病几天就恢复了。这为什么？因为这个佛号是万德洪名，你天天在修万德，你能不好吗？哪有这种道理啊？天天在打妄想，那你身体就不会好。打妄想是什么？打妄想是造轮回业呀，你天天在搞六道轮回呀。我天天念佛，天天拜佛。我在这个地方修西方极乐世界，我在这个地方修阿弥陀佛，这个功德何得了吗？是文明功德，微妙难思，这话的句句话都是真话。如尊胜陀罗尼经曰，住飞鸟出生，寒林之内，这几样一些小动物，闻此陀罗尼，一惊于耳，静此一生，更不复受啊！这个陀罗尼是什么呢？尊胜陀罗尼。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是别的。念出生呢，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死了之后就离开出生道了，不再做出生了。所以我们的菜园放念佛机，24小时念南无阿弥陀佛不间断，菜园里面那些小虫小鸟天天在听念佛，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还有树木花草，连这些菜统统都跟着念佛，我们帮助他，他也帮助我们，菜长得特别好，滋味营养特别殊胜，这是他回报给我们，我们在澳洲乡下些菜农到我们菜园参观都非常惊讶，你们怎么种的？种的比他的好，我们又没有农药又没有化肥，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好？我们用阿弥陀佛种的诚心诚意去做， 就会感应道教啊。啊，又涅槃经曰：“是大涅槃，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一经耳者，却后其劫不堕我道。”涅槃经是佛说的，啊，这个大涅槃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像莲池大师所说的，只念阿弥陀佛，啊，南无两个字是客气话，可以省略掉。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弥陀经上告诉我们，至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啊，是恭敬的意思，礼拜的意思，啊，所以这些都可以不要，一心专念。莲池大师在《住床随笔》里的说，他劝别人念佛，念六个字，他自己念四个字。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一生唯求决定得生净土，所以南无可以不要念，我只持名号。别人未必想生净土，加上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好，加这个意思就好，差别在此地啊。名号功德真的不可思议，无论你有意或者是无意，听到这声佛号，你看尽这一生呢，他就不跟佛受了。这是讲小动物，他就能脱离畜生道。这个功德多大？啊，我们帮助这些众生，24小时帮助，我们做不到啊。现在用念佛机可以做到啊。我们用一种虔诚恭敬心去供养他，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真心真愿，一同念佛求生净土。啊，知不知道？知道。不但小动物知道，植物也知道，山河大地这一块土地上，每一粒微尘都知道。 有经典所在之处，有佛号所在之处，这个地方就是净土。啊，我们看幕后这个戒语，业尽于耳，上居上书功德。上面所讲的一个好处，何况敬耳之后，皆能信受，能信，能受，啊，能接受。能接受就真的发愿求生净土，其功更深呐、啊，这个功德就更殊胜呐、啊。一般经中文字，如是我闻，这个每一部经开头都有这一句。啊，有这个文字，不但是文，意见信受，所以一部经最后一句，信受奉行。啊，这是一头一尾，这意思里头包含着有信，有受。是故文明之人，今生呢，纵不既能往生，来世亦必常修殊胜梵行。幕后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们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一切大众。啊，讲经分享，这是文法了。无论他有没有心，有没有意思学习，功德都不可思议。他有心，听懂了，听明白了，真干，这一生决定成功。啊，家亲眷属，希望生生世世都在一起，只有到极乐世界，那真的永远在一起，不到极乐世界，全都分散了。过人随过人的业去流转了啊，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不认识了。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永远聚会在一起。极乐世界聚会跟在娑婆决定不一样，为什么呢？在娑婆世界你这个心是乱的啊，心意是杂乱的 啊里头有怨有恨啊，有情有爱，又有怨又有恨，纠缠在一起，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到极乐世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一些亲情怨恨全没有了，全是智慧功德。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你真的搞明白了， 今天这个世间什么事情全是假的。啊，真的每一天能吃饱啊，能穿暖，能有小房子去安住居住，就得其他的全放下，我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人是世界上第一大福报人，还有哪个福报能跟他相比啊？啊，他现在走的什么路子？